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00集。 你在地图里不要嚷嚷让我们保护你，不然他们会怀疑你。 我知道的，我只在频道里面喊。 看来还算靠谱，江晨和方景行放心了。 这风格我也会，需要这样吗？ 不用。 说话间，系统便开始匹配对手。七号环视一周。 他们不过来。 不同服。 王座之战用的是竞技场的系统。是十个符在一起排的，只有同符的人才能在这里遇见。 一会儿传送进同一张地图，你就能看见他们了。 七号哦了一声，等着倒计时结束，进了面前的大门。报完一轮坐标，他发现和方景行的位置离得很近，便赶过去汇合。这时只听妹子叫道： 呀，我遇见了他们的两个人。 跑。 我在跑，他们还在打我。 战斗眨眼间结束，一群人被传送了出去。江晨三人组摸了摸，想着毕竟是个亲友团，配合应该会默契点，何况这次也算是运气不好，便接着排了。一分半钟后，两队人马在地图碰面，亲友团二话不说，瞬间将妹子护在了身后。对面的人眼前一亮， 那个妹子是王，杀她！ 摆好阵型，你们别站那么近。 小队的队长同时开口： 小海，你们带着莹莹先跑。 被点名的人护着人撒丫子就跑。对面的人弄清楚谁是王，压根不想和大佬打，绕路就开始追。江晨手指一动，两个封印符迅速飞出去，一个封技能，一个封行动，方景行也跟着控制住一个，两人直接爆发秒人。他们算是看出来了，与其去追那些货，不如宰人，万一里面有王他们就赢了。可惜没万一，亲友团就像纸糊的一样，只听频道里一阵的吱哇乱叫，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，他们再次被传送了出去。随机的两个人立刻就跑了。江晨看着弹出的是否继续组队的透明框，木着脸点了否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三个人站在大厅里面面相觑。 说好的好玩呢？ 江晨面无表情，沉默。太虐了。玩到现在还是零分。如果不是最低就零分，他们早已负分了。 随机牌偶然性太大。 这怎么办？ 再打一局，这次不听指挥就放他们去死。 他受够了，决定赶紧升段位去高分区派，低分区真是什么人都有。三个人便制定了一套方案，无论在什么位置，他们都要第一时间抱团集合。凭江晨和方景行的实力，只要地形有利，弄死对面的十个人就是小菜一碟的事儿。他们不需要猜谁是王，全宰了就行。两个输出加一个奶，由于有个杀人先断奶的原则，加之七号是刚玩，因此王暂时由江晨和方景行交替担当。大概是否极泰来，这次方景行在去汇合的路上遇见了对面的一个人，顺手就杀了，没想到正是他们的王。于是战斗结束，他们总算拿到了积分。三人组很舒心，继续排。队友们见大佬带飞， 都很听话，一点也不作妖。如此和谐的气氛下，他们一连赢了五局。看见了下一轮的对手，信天成、镜中人、暖日东、爱恨不分、爱恨分明、无限斩、甜汤咸咸的玫瑰花饼、老司机，呵呵，一目了然。信天成排在首位，证明是队长，镜中人和暖日东都是他的人，至于后面的几个嘛，江晨他们都没见过。对面的人看见他们很是激动， 巧啊 巧啊， 我还以为你们白天会去打赏金寻宝。 这个比较有意思。表面寒暄之后开始私聊了。 哎，打完这一局咱们组队不？ 方景行看得想笑，知道这也是被虐了。 你们帮会那么大，早晨也没什么人。 有，但是在线的几个都不喜欢打 PVP, 我们只能够组野队。哎，三拖七，心累。 哦，你们帮主是我？ 怎么可能？ 三拖七，说明核心是你们。你和暖冬日都是奶妈，信天成是战神，二宝一是他的可能性很高。 别想套我话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快说，到底组不组？ 组。 方景晴关闭聊天框，对队友道：“先秒信天成。”另一边，信天成和镜中人碰面。 那边怎么说？ 他们说组，方队猜出了你是王了。 无所谓，只要能离开这些菜鸟，投给他们了。 他说完回过味儿。 他是怎么猜的？ 我说咱们三拖七， 今天也是想把智障成员踢出去的一天。镜中人试图补救。 那个，我看他们这个名单搞不好也是三拖七，咱们有胜算的。 有什么胜算？这两个三的级别能一样吗？ 事实证明很不一样。双方一碰面，江晨和方景行便利落地把两个奶妈控住，合力弄死了信天成。他们回到等候大厅，退了之前的队，组在了一起。镜中人看着队伍的配置觉得稳了，不过以防万一，他多问了一句， 还有没有熟人？最好能拉熟人，免得碰见极品。我们刚才就碰见一个，是个中二少年，非要当王。哼，这也就罢了，结果我们和对面一碰头，他就来了句将士们给朕冲。这丫的，你们说上哪讲理去啊？ 这么一对比，那个莹莹也不算什么。 所以说还是跟熟人组队靠谱。 江晨几人深以为然，看了看帮会和好友栏，见两个人渣和十号上来了，便把他们叫了过来，加进了队伍。同时镜中人那边也拉来了一个帮会成员，熟人小队终于凑齐。就是有一个小问题，他们一共四个奶妈，但目前的情况只能先这样，反正他们也不是要把对面全打死才行，四个奶妈或许有奇效。 有个王的设定，谁来？ 都行。 就你们来呗。 容易被激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